埃格第一章。怎么这个人烟稠密的京都却孤坐独处，从前是万民的主母，现在好像成了寡妇，往日是诸郡的王后，如今竟然成了奴仆。她夜间痛哭饮泣，眼泪流满双颊，她所有的爱人却没有一个前来安慰他，他的亲友都背弃了他，成了他的冤家。犹大已经流亡远去，备受压迫奴役，散居在异民中间，再不得安息。他处于绝境之中，所有迫害他的人进来相逼。西用的街道悲惨凄凉，因无人前来过节，他的城门零落萧条，司机哀叹，处女惆怅，他已忧苦备尝。他的敌人得了优势，仇人获得胜利，都因他犯罪多端而遭受了上主的惩罚。在敌人面前做囚徒，一切华丽已经都由西庸女郎身上消失，她的手掌好像找不到牧场的公羊，受追逐者驱使，无力前行。耶路撒冷在困苦和患难的时日，回忆昔日享有的一切荣华，现在呢？当他的人民陷入敌人手中时，竟然没有人来施救。仇人看见了他，都嘲笑他的灭亡，耶路撒冷犯罪作恶，因而成了可憎恶的。昔日尊重他的人，今日一见他的裸体，都予以轻视，而他自己只有隐气，转身退去。他的污秽沾满了他的衣裙，他从未想到会有如此的结局，以致一落千丈，却没有人安慰。上主，求你怜恤我的痛苦，因为敌人正在意气高扬，暴徒伸手掠掠了他所有的珍宝。你虽然严禁异民进入你的集会，他却眼看着他们闯进圣所。他所有的人民都在叹息，搜求食粮，而应交出珍宝换取食物以维持生活。上主，求你垂之眷顾我，怎样受人轻慢。一切过路的人呢，请你们细细观察，看看有没有痛苦能像我所受的痛苦，因为上主在他盛怒之日折磨了我，他从上降下火来，深入我的骨骸，他在我脚下设下罗网，使我陷落，他使我终日孤寂，惆怅不已。上主亲手把我罪过的恶紧缚在我的颈上，使我筋疲力竭，他将我交于我不能抵抗的人手中。上主抛弃了我中间的勇士，召集盛会与我为敌，粉碎我的精锐。上主好像践踏酒榨一样，践踏原是处女的犹大女郎。我之所以痛苦满眼流泪，是因为鼓舞我心灵的安慰者已经离我远去，我的子女已经孤独无援，而敌人却正在得势。西庸虽然伸开双手，却无人予以安慰。上主召唤四周的人与雅各伯为敌，耶路撒冷在人眼中成了可憎的污秽之物。唯有上主是公义的，因为我违背了他的训示。一切民族，请你们听一听，看一看我的痛苦。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已充军去了，我向爱人求救，但他们都舍弃了我。我的司祭和长老 虽然寻觅食粮以求活命，但他们却在城中气绝丧命。 上主，求你怜恤，因为我实在痛苦，五内恐惧，心如倒悬，因为我常背命顽抗。外边有刀剑使我丧子，在家里有人死亡，人们都听到我叹息，却没有人安慰我。仇人听到我遭难，无不庆幸你的所为。但是到了你所规定的日子，他们必然与我相同。愿他们的罪恶摆在你眼前，你怎样为了我的各种罪恶对待了我，也愿你怎样对待他们。因为我屡次叹息，我的心已萎靡不振。